极客时间的专栏读者，你好，我是秋月。今天我们的分享题目呢，是产品分析的套路。关于产品分析的套路，我会分三个部分来跟大家分享。今天先说到的是第一部分，这三个部分具体是什么呢？待会儿我会在分享里面详细的去解释。今天的第一部分呢，是谁是利益相关者？首先是开篇定场词。这是宋代词人刘晨翁的一首词的节选。自小秦楼望巧，无机回景，歌舞为谁？在平时做产品设计的过程中呢，产品经理会从各个地方收集到大量的需求，自己也会产生许多关于产品的新想法。在面对这些琳琅满目的需求的时候呢，我们需要一个套路，对需求进行快速的分析和决策。我自己常用的套路呢，就是反复的去思考一句话，这也是今天我们想要分享的主线，也是接下来我们分三个部分分享的产品分析的套路的主线。这句话叫做用什么方法解决谁的什么问题？这其中三个关键点呢，分别是用什么方法、谁的以及什么问题。这三个关键点的思考顺序呢，应该是先考虑谁的。然后是什么问题，最后才是用什么方法。这次我们的分享呢，会聚焦在第一个要素，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要素，就是谁的。首先呢，谁的是了解需求背后主体的过程。每个产品背后都会有多个利益相关者，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叫 stakeholder，受众。我们平时最容易关注到的利益相关者可能是用户，也就是产品的直接的使用者。但对于产品经理来说呢，我们不能只关注用户。我们经常说产品经理的段位高低，很多时候取决于他能看到和平衡的利益相关者有多少，以及对这些利益相关者的了解有多深。比如呢，在电商领域，我们作为电商这个产品的产品经理，我们断然不能只考虑来买东西的这个买家，我们可能要。这关注作为产品上游，比如说有卖家，有卖家的供应商，然后在整个的这个买卖的循环中呢，可能还有仓储、物流等等环节。那比如在医疗行业中呢，因为我过去在医疗行业里面，这个从业过一段时间，我们最直接的考虑可能是患者和医生。但是如果我们对这个行业，多去了解一些的话，我们会发现在除了患者和医生之外，可能我们还要考虑到，比如医院啊、药企啊、学会啊，还有一些机构、学术机构等等。这其实都是我们需要关注到的利益相关者。除此之外，当我们评估整个产品的效率和盈利能力的时候，我们还要学会站在投资者的角度去看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从投资者角度所关注到的那些。指标或者问题去看产品和服务，是一个产品经理有没有完成进阶的标志。如果你只讲用户利益的话，你的产品在公司整个的大的构成里面，所具备的意义呢，你有可能会忽略。需要注意的是呢，这里的投资者关注的可能不仅仅是财务指标，还有整个产品的健康程度和存续指标。比如说我们做一款工具，那么我们可能会关注日起、日活。留存和传播，或者比如我们做一个社区型的产品，我们会关注它的用户数量，还有用户之间的关系数量等等。可能有的朋友会说，我是一个创业企业，小团队，我还没有投资者这个利益相关者。其实这里的投资者算是一个代称，所指的就是要对一个产品或者服务的存续、健康还有效率负责的那个角度。当然最直接的可能就是财务指标，对于一个商业产品或者对于一个公司来说。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些容易被漏掉的利益相关者之外，比如说供应链，比如说上下游，比如说仓储物流，比如投资者等等，产品经理最需要关注的依然是用户本身。我们经常提到产品经理有一个很重要的能力叫做共情能力，其实指的呢就是对用户立场和偏好的深刻理解，理解他们的关注点，并把他们变成指标。这个过程会有一些工具。比如我们通常做用户角色分析，也就是我们会经常会提到的那个 persona，然后关键人物地图，然后还有一些什么用户体验地图，还有一些卡片分类等等，他们是做用户研究的一些基本功。这些对角色的理解啊，除了对单一功能点的分析很有价值之外， 也对我们后面会提到的合理排定需求优先级有决定性的影响。不论是用户还是其他利益相关者，我们需要了解他们对哪些事情最为关心，不同的角色关心的指标或许会有关联，甚至有矛盾，产品经理要在其中做出平衡和决策。想特别提一下的呢，是我们通常面向消费者的产品，也就是我们平常提到的 2C 类的产品，考虑利益相关者的套路跟面向企业用户也就是 2B 类的产品是相差很大的。关于 2B 类的用户，做出购买决定的人、影响决定的人和使用最终产品的人，甚至是掏钱的人，可能都是不同的。他们在购买决策链上的角色和作用，以及发生作用的时机也是不同的。那 2C 类产品呢，通常就是一人一票，只要你能打动这个用户，他就会投一票，一票呢就是一个实打实的 deal。 我们许多人可能都见过那种界面超级丑又特别难用的银行系统或者医院系统。这种系统产生呢，有时候就是因为类似产品购买决策链上没有具体终端的这个使用者，或者说可能有，但是它的话语权相对弱一些。当然呢，也有可能视觉和交互体验不是这些人的核心问题啊，这是另一话题，我们在这儿不说。你可以思考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去做一个新的医院管理系统，我们叫它 HIS 系统，就大家可以在平时去医院的时候看到医生用的那个电脑上的那个界面，大概有个理解，通常都很古旧，然后界面也很丑，很原始。如果我们做一个新的这样的医院管理系统，这个系统提供更加先进的和优雅的人机交互界面，那么我们可以击败现有市场上的其他产品吗？这些医院会愿意用你的产品替代掉它原来的产品吗？然后再想另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做的这个管理系统不是为医院服务，而是诊所呢？这两个问题听起来似乎有点像，但答案或许是不同的。在医院里面呢，负责采购系统的人可能并不是真正使用这些系统的人，这些做采购决策的人可能会更在意系统是不是安全，是不是稳定，会在意系统服务商的口碑好不好，甚至会在意价格合不合适。而相对来说，他们不会那么在意一线的操作者的使用体验是不是能好几个百分点。而在小诊所里呢，做采购决策的人可能就是系统的直接使用者，对这个人来说，系统的易用性可能就会成为一个他特别需要关注的方面。所以这里面其实背后是一个什么逻辑呢？对于市场容量比较大的 B 端客户，我们的思考方式和市场容量比较小的 B 端客户也是不同的。这里的市场容量指的不是财务市场的大小，而是玩家数量的多寡。比如我们刚才提到医院的数量比较少，然后它相对比较集中，它的规模比较大，而诊所比较小，它相对比较分散，它的组织结构也会不同。通常 B2B 平台型的产品呢，会偏向于认为那种市场容量越大，市场上的角色越散，玩家越多，平台就越有价值。它背后的逻辑又是什么呢？是当交易其中的一方相对集中的时候，通常意味着该方在交易中掌握更大的议价权。任何一方的相对集中都会导致中间平台退化为它的代理。就像我们如果做一个医院的，就我刚才这个例子啊，做一个医院的 HIS 系统，那医院很集中，然后它拥有很大的议价权。所以你通常需要为他去定制，然后你跟他谈判的时候没有太多的谈判空间。如果你给诊所做这个提供服务呢，全国的诊所数量比医院多很多，那么你在上就是你的服务的客户相对散的情况下，你在做产品的时候其实你就拥有一定的议价权。我们再举一个通俗易懂的例子，比如我们现在想象一个橘子交易市场，如果卖方非常集中，只有溢价，那所有买橘子的人都要从他手上买橘子，这个人呢就拥有了绝对的橘子的定价权。想象一下，你现在如果要做一个橘子交易平台，你的上游就是这唯一的一家橘子供应商，也就是橘子的卖方，你是很难对他有控制力或者影响力的。最终呢，你会退化成这家供应商的代理或者技术服务公司，帮助他向下游销售橘子。最终你可能只剩下技术价值，就是做一个还算好用的产品，然后流程还算顺的产品，但是你是没有平台价值的。然后我们设想另一种情况， 倘若卖家和买家都很多，卖家之间相互竞争，争取买家，然后买家呢，每个人买家有各自的性格，有的人可能喜欢买个头大的，然后有人喜欢买水分多的，有人喜欢买便宜的。这些买家为了买到心仪的橘子，需要相互对比、甄别、挑选啊，他们也需要耗费很多心力。在这个时候，你决定去做一个橘子的交易平台，把买卖双方都搬上来。卖家可以在这里展示自己橘子的特点啊，可能平台能提供不同维度的信息筛选机制和认证机制，而买家呢，则可以通过这些机制找到自己喜欢的橘子。买卖双方还能在平台上留下自己的信用记录，这样一来呢，平台价值就逐渐的显现出来。正是由于你创造的橘子交易平台，橘子交易成本被大幅度的降低了，买卖双方都会很开心，甚至都有为了这个付费的意愿，平台其实也就逐渐掌握了橘子交易市场上的议价权。我们顺着这个例子再思考下去，如果平台充分竞争，有一个橘子卖家，假设名叫这个小池柑橘啊，以质优价廉、服务周到，逐渐占领了整个的橘子市场。他吞并了或者说干掉了其他的卖家，逐渐成为了橘子交易平台的寡头。他橘子的出货量、交易量、收入和利润都占据了整个平台的比较大的比例。那最早呢，因为我们这个规范了上下游，也就是卖橘子的人和买橘子的人，因为他们都比较分散嘛，我们把他们规范起来，然后形成了这样的平台价值。在这个时候，就当出现寡头的时候，其实会开始逐渐示威。买家买橘子的人到平台上，可能就不再根据自己的喜好去筛选橘子卖家了，而是直接进到小池柑橘的这个店铺里面去买橘子。这个时候，你作为交易平台方会怎么想，会怎么做？究竟是顺应市场竞争规律，任由小池柑橘形成垄断，还是要杀富济贫，比如我们用平台规则和制度去调节，去打压小池柑橘，扶持其他这个中小橘子卖家，维护上下游的这个分散，保持我们自己平台价值的存续呢？如果这个时候出现了其他的橘子交易平台跟你竞争呢？试着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平台价值，或者对平台类的产品做一些观察和分析，有可能你会有有趣的发现。曾经在一家很大的电商平台上，有一个很大品类的卖家占到了这个电商平台上所有流量的10%还要多一点。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例。后来这个电商平台就用一些手段限制和杀掉了这个，不能说杀掉吧，反正就是限制了这个卖家的持续发展。我觉得大家可以代入去想象一下，如果你是这个卖家会怎么做，如果你是这个平台会怎么做。 OK， 我们今天的内容呢就到这里。总结一下，今天呢我们先讲了产品分析套路中就是三部分，用什么方法解决谁的什么问题，这个里面的第一位谁，我们这个地方指的谁也就是利益相关者，远不止我们平时说到的产品用户这么简单。我们需要考虑跟产品甚至生意相关的每一种可能的利益相关者，以及对利益相关者的全方位理解，去分析和理解他们的处境。最后我们稍微岔开了一下，感觉好像有点跑题啊，我们讲了一个橘子的例子，然后去分析了一下平台型产品的思考。其实呢它也是在不断的抓这个平台上不同的利益相关者的一个过程。当然也通过这个案例跟大家简单聊了一下平台型产品的思考方式和观察维度，希望可以给你带来一点启发。欢迎大家留言讨论。